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是好欢迎大家回来、另一节的浩浩汤汤。咁我是 Michael,、我是今日代替 Eddie、做呢个节目嘅主持人。咁身边嘅拍档就係 Jeffy 啦。咁大家都见过佢啦。咁我今日呢就讲緊一个脸盲嘅题目。中文叫做全名叫做脸孔识别困难症，英文叫做 face blindness， 或者佢有个更加复杂嘅学名叫 prosopagnosia。咁意思即係话呢佢哋呢啲人呢喺认识辨识呢个脸孔上面呢係出现咗困难，唔同程度上嘅困难嘅。咁样。 咁头先已经讲緊 Michael 一啲因为佢原来 Michael 呢自己都是一个轻度的脸盲症的 脸障人士啊， 咁不如再分享多少少你自己个人经历啦。 好啊，好啊。咁即系其实我正话讲过，我出街成日都系人哋认我，或者系我唔系好肯定嗰个系咪人，系咪我自己识嘅人。然之后同埋出街永远就唔明点解啲朋友可以撞认到明星，我认不到咁样。咁同埋嗰阵时都。我發覺我係好難想像咧，即係我覺得，即係由細到大我都係又係唔明點解呢個世界有人可以做到狗仔隊。 哇，係喎、 哦！你知嗰啲狗仔隊係成日都話，哇！喺蘭桂坊嗰度到邊個攬女，即係嗰啲咁樣。跟住你已經係蘭桂坊，又已經係烏燈黑火啊！即係你啲唔會係好清光咁， 又戴埋口罩， 一定係戴埋口罩，戴埋黑超啊咁樣。跟住我心諗，又已經係離開咗環境啦。因為我淨係講嘢就話，臉盲症患者佢其中一個即係叫做適應嘅方法係啦，就係、是、我會根據個環境去判定嗰係邊個。就係如果話我知道 Jeffy 會出嚟，咁其實我見到一個即係光光地頭戴副眼鏡，我大概知係 Jeffy 啦咁樣樣。咁我唔需要再考慮即係有冇可能第二個可能性，因為就係得佢出嚟見我，或者佢嗰班人入面就係得個人。咁但係問題你喺即係佢喺條街度嚇，即係你嗰啲明星咁離開咗電視機喺條街度咁蘭桂坊咁鬼死多人，又戴曬眼鏡，又夜又黑。点样都可以成日俾佢哋揾到边个揽住边揽女啊乜鬼剩嘢咩拖边个出去边度咁样开房啊咁样，咁点样可能可以？我就系成日我由细到大都觉得系乜点样可能可以做到咁样样嘅呢个工作嘅咧？我觉得仲难过赢诺贝尔奖嘅啫。咁直至到系后尾我即系知道咗呢件事，咁我就开始明白，咦？我谂系因为。即係我自己本身嘅問題，即係我自己呢方面嘅能力比較差，而嗰啲人咧可能認人嘅能力係比較好嘅，咁所以佢哋可以好勁都認到啲人嘅。因為我身邊就有即係唔同嘅人啦，咁由我正話講嘅好差嘅都有，佢仲一講話佢老公，因為佢同佢老公即係唔係一齊住嘅，即係有啲時間分開咗嘅，即係讀書咁分隔兩地。佢話佢老公嚟接佢嘅時候，佢係企喺度等佢老公過嚟，因為。佢可能唔記得 佢認唔認， 即係佢話驚叫錯，因為即係因唔知搞錯咗咩。咁我心諗，哇！咁真係第二個人行埋嚟差唔多樣，攬緊住你，你又 OK 喎咁樣。咁好搞笑，但係即係有啲咁嘅朋友嘅，即係佢應該都係好嚴重，比較嚴重嘅臉盲嘅啦，我相信。咁亦都調翻轉，有啲係好犀利嘅，即係嗰啲係佢同我又係一出親街都同成日同我講話隔離係邊個，譬如話邊個喺邊度啊，鄧光良架車啊咁啊，姚嘉麗喺邊度啊咁，又係一出街唔知次次出親街都俾佢揾到啲人認到啲人嘅，有啲直情係話咩認得呢條友住佢個區嘅，即係有住北角噶嘛咁樣，心諗搞錯北角你都知，即係自己同區住先可以認得噶，咁就咁我而家開始明啦，即係知道呢件事之後咧，就咦原來呢個世界有咁樣嘅嘢。咁就即係可以解釋到我好多即係疑問啦，即係我正話講嘅好多疑問，點解會咁？點解會咁？咁即係，但係亦都想講話點解即係呢件呢、這個咁樣叫臉盲嘅症狀，你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之前有冇聽過啦？即係今日之前 有，咁我因為我都會有興趣研究一下呢啲嘢嘅。 咁、但係其實好多，我相信喺即係好多人。主流社會入面即係好多人都未聽過，咁起碼一半人以上冇聽過啦。咁其實即係久唔久都有啲，即係我記得都有啲節目啊，有啲佢講啊，即係有提過呢樣嘢嘅。咁但係一路以嚟都唔多話真係 即係唔會好似一個叫做讀寫困難，即係其實我覺得一個好人都係住啊，就係讀寫障礙。讀寫障礙就咁提人都知係咩啦，係咪先？就係讀即係認字嘅時候困難。咁即係你問十個咁九個都知啊，九個半都知啊。但係臉盲你問十個，可能即係可能得兩三個知咁樣。咁點解呢個咁嘅症狀咁即係嚴重，或者即係咁嗰個影響即係咁大，咁一路都冇人知咧？咁我就想講翻少少一啲即係歷史，即係關於呢個病徵嘅研究嘅一啲嘢嘅。咁就嗱，其實咧唔係完全冇人知嘅，即係我以前讀大學嘅時候，我讀 psycho 啊嘛，我讀心理系，咁其實都有講過。咁但係當時佢講嘅咧就係一啲叫做後天嘅臉盲症，即係 acquired prosopagnosia。 後天， 即係話係簡單啲講，即係意外整成。 嗯， 譬如你可能個腦有啲咩，即係受到撞擊啊，即係或者係中風啊，總之個腦受傷受損，咁、由原本你認得啲人嘅咁樣，到突然之間佢話有一個 case， 我記得佢講得好誇張，佢話佢認唔到自己啲屋企人啊，佢啲朋友嚟探佢，佢話呢個咪護士嚟㗎咁樣，即係咁好明顯。如果你係一個冇原本冇呢個問題嘅人，你突然之間因為個腦創傷，令到你有咁樣嘅即係認唔到嘅，咁你好明顯知道自己有問題，咁亦都好快會即係會有一個即係診斷啦咁樣。咁所以當時咧，佢心理學佢就佢講個 prosopagnosia， 主要講都係話叫做即係後天嘅即係影響。 呢個症狀好似都係嗰啲二次大戰之後咧，佢嗰啲軍人咧嗰陣時好多人整親個腦咧， 係啦， 之後就開始啲醫生就發覺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因為戰爭入邊你個腦受損，咁然之後醒翻之後可能傷咗嗰個位，咁然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呢部分要營養嘅咁樣。咁但係一路都唔發覺嘅就係原來咧呢個世界咧係有係啦，有後天之餘咧，其實原來仲有先天嘅。咁、先天就一路都冇人發現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我正話講嗰樣嘢就係、其實先天嘅人第一佢一出世就有。咁如果你一出世就有嘅時候咧，你未必意識到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即係佢嘅例子，佢嘅類比就係、正如你色盲嘅人，其實你唔去做。你唔去做，佢話佢即係以前，而家可能好啲啦。以前可能你一個色盲嘅人，你其實如果唔係去做一個test 啊，再做一個考軍人，咁佢要你做色盲 test。以前啊，而家就入學都會有，但係你可能一路都唔知喎，直至到唔知邊一日咁發現有人同你拗啲顏色嘅時候，你先發覺原來自己睇少啲嘢，係咪先？咁你可能一路都唔懷疑自己有呢個問題，因為你一路都係咁樣樣。咁而最重要嘅就係你，因為你你有咩問題，你其實咧一路都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幫你去認人嘅。 係咪因為你個腦咧，你喺認樣 嗰個？佢係意思即係話你要訓練自己用其他嘅方法， 用其他方法。 就係我正如例如正話講嘅就係睇個環境啦。係 啦。 即係其實環境大家要睇，但係佢哋意思，佢哋更加係會根據環境嚟到去係啦，同埋睇你著乜嘢，睇你嘅髮型，睇你嘅戴啲乜嘢眼鏡啊，即係你有冇戴鏡啊，你個髮型係咩啊？其中一個臉盲症患者，佢哋成日投訴就係啲人一剪完個頭髮咧，佢咧就唔認得㗎啦，係啦係啦，即係正話 Sixty Minutes Plus 嗰個人，佢後尾都講嘅，佢話即係嗰個女仔，佢話佢一束起啲頭髮，佢馬尾佢就突然間唔。變咗唔係 Sylvia， 佢一放翻對頭髮出嚟，佢就 Sylvia 啦。咁其實佢話即係會用個面孔以外嘅其他嘅特徵去到辨認嗰個樣，同埋 係人都有個社交需要嘅，點都要 係啦，係啦，你都要諗辦法噶嘛。咁通常認髮型啊，認眼鏡啊，認你著嘅衫啊，認身高啊，同埋認聲線。咁我自己認聲線咧，就我自己覺得係幾好幾叻嘅，即係我把聲係我一講我好有印象，講一次我就好即係。個腦會即係個印象好深刻嘅嚇，咁、我唔知道係咪練翻嚟，我有時我都係天生嘅，即係可能有啲嘢唔掂就有啲嘢補翻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就會用其他唔同嘅方法咁樣咯。咁再講就係個環境啦，個環境就係你去嗰個地方，你 expect 你去見到咩人，咁你就見到嗰個人，咁你差唔多樣嘅，咁呢個咪 Jeffy 咯，係咪先？但係如果你條街度落到去咁樣，即係喺個 係啦，即係人堆裏面撞到，咁就另一回事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咁但係臉盲者佢一路都有呢啲咁嘅方法，就係佢話對住，即係如果出到街咪係咪對象笑囉，係咪玩嗰啲咩 eye contact game 望下你咁，係咪識得我？咁佢哋有佢哋方法去應對。 但如果咁講呢，呢、這個咁嘅臉盲呢應該都對一啲社交呢係會構成啲障礙。 冇錯冇錯冇錯。 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會唔會話譬如話100个人裏面啦，我哋大概睇個比例呢，會有幾多人係會係有啲認真嚴重嘅面盲，係會構成問題嘅 咧？咁咧嗱，咁呢樣嘢咧就我就即係上網睇咗好多資料啦。咁包括正話我哋嗰段片入面嗰個叫Dr. Brad Duchenne 嗰個，其實某程度上佢都應該係呢方面嘅一個專家嚟㗎啦。咁佢就係即係establish 咗佢成立咗佢。佢嗰陣時唔知喺哈佛，咁而家做咗 Dartmouth， 即係另一間即係都係美國嘅 college 啦。咁有個網站叫 faceblind.org， 係啦。faceblind.org.org 啦，即係咁佢就有好多資料嘅，咁就關於呢個臉盲症嘅研究嘅。咁根據佢同埋其他我上網睇嘅一啲研究咧，都大概推斷咧就話平均大約好誇張啊呢樣嘢，即係大家可能都即係唔信嘅，係啦。原來佢話初步估計，大約喺個人口入邊咧有2% 嘅人 係 2%嘅人咧係有唔同程度嘅臉盲嘅。2%，咁即係話講緊我哋呢度700万人啦，700几万人，咁咪即係成几十万人有臉盲囉，係咪77係啦，咁咪10几万人，係咪700几万，十几万人，咁10几万人有臉盲喎，咁喂其實係一個絕對唔係一個小嘅群眾嚟 喎， 係喎，咁但係一路即係原來大家都冇呢個咁樣嘅發現，話原來有件咁嘅事。咁某程度上，因為正話我講啦，即係你盲，你有好多方法去生活嚇。咁又即係唔影響你社交，但係某啲情況之下咧，係會製造好多一啲社交嘅問題。尤其是如果你係嚴重嘅，咁其中有一個好出名嘅神經叫做心理學神經醫學家啦嚇 ，neurologist 啦，叫做 Oliver Sacks。你應該聽過，其實佢啱啱上年就8月過咗身嘅，咁佢寫了一啲書好出名嘅，一本其中一本最出名叫做《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嗰、那個即係話有一個人佢將佢老婆當咗係頂帽，咁呢個其實係一本書，嗰本書咧係有好多佢嘅一啲即係臨床案例，佢自己經歷嘅，咁就係佢將呢啲經歷就寫成一本書，咁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咁樣嘅男人就將佢老婆當咗一頂帽，咁呢個我諗已經係超出咗臉盲嘅範疇，但係佢自己本身有趣就係咧，佢本身自己原來係有嚴重嘅臉盲症，咁佢喺個訪問入面佢都有講，佢話佢試過直情係咧對住一塊鏡入面咧嚇對住自己咧喺度講 sorry。系啦，佢對住塊鏡講 sorry， 因為佢可能佢可能以為自己唔知整親人哋，佢見到嗰條友唔知以為自己整親佢，跟住同佢講 sorry， 跟住發覺嗰個係啦，跟住佢話佢要學習點樣去認鏡入面嘅自己，即係話咧原來咧係啦，去到最嚴重嘅程度咧，原來係可以連自己都唔認得嘅， 嗯， 好嚴重，咁所以其實嗱嗰段即係我哋嗰段 16 minutes plus 嗰段片咧，我其實好建議大家自己即係去睇一睇，因為佢後面佢就有一啲人咧係咁樣樣，佢就係連咧自己個屋企人都認唔到嘅。